好，翻到嚟今个礼拜嘅商业专题啦，咁继续呢个咖啡系列啦。虽然我哋咧讲咖啡嘅时候咧，会讲到好多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啊，即系唔同范畴嘅嘢。咁其实咧就想令到大家就想知道咧，其实我哋讲嗰啲 topic 咧系好啲嘢系不可分割嘅吓。咁同埋亦都系互相影响咧，令到点解出到我哋呢个咁嘅商业社会，就唔系净系讲钱，或者系净系讲某方面嘅。赚个利润或者系 accounting 啊，点样样做咁冇嘢讲噶啦。如果就系讲呢啲 ，OK， 咁集集就系讲数字噶。咁其实呢啲先至系我哋嘅生活或者系表象文化啦吓，即系点样样去唔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呢样全部去捞埋晒一齐去讲，究竟喺商业社会系点样样做？咁继续咖啡啦，咁样样兼齐蛋喺度啦，咁啊亦都系亨利啦吓，同埋阿杜比，咁啊我大卫啦，咁样样去讲翻吓嚟到香港啦。咁其实管理喺香港去做呢啲咁嘅咖啡店，啱上集就讲到啦。系，其实都系好似雨后春笋咁，楼上咖啡店喎吓、啊，即系开一间又开一间，好似系嗰啲七百万人咧，个个都系啊由朝到晚都饮咖啡嘅，即系好好做嘅，系咪个行业系嘛？啊， 行业都其实都唔系好做噶啦，嗰、那个经济问题啦，即系嗰个租金好贵啊， 嗯， 咁啊，所以即系地铺嚟讲，基本上俾大集团即系霸占晒噶啦。 啊，即系我见好奇怪噶嘛，譬如而家系读 marketing 啊，或者系读呢啲 BBA 嘅学生啊，通常咧做个 project 都会系谂住开间咖啡店啊嘛，啊点样做咁其实系发觉系咁啊，系咪真系香港人都系咁中意饮咖啡嘅咧？定系一个啊纯粹系一个地方冇地方消遣咁，所以走嚟呢个 coffee shop 去或者系 cafe 去呢、這个去。打发时间嘅咧吓， 或者咁讲啦，即系有生意啊 ，business 咁啊，其实嗰个营商环境好紧要嘅。咁营商环境有好多因素影响嘅，咁包括咩？包括政治啊、社会文化啊、经济环境啊，咁等等等等，影响成个营商环境。咁咁啱咧，其实就系呢十零年咧，所有嘅因素咁夹埋，形成咗一个即系潮流啊，造就咗一个啊时代背景啦，咁令到呢个咖啡文化兴起嘅，系、 嗯、 啊。咁啊，即係除咗嗰個地產霸權啦、生活空間狹窄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咩呢？其實2000年打後啦，嗰、那個網絡空間啊，咁、 嗯、 啊突然間發展得好迅速咁樣，好多香港人 有網吧㗎嘛嗰陣時 係。係啊，香港人開始接觸咗好更加多嘅西方文化。 咁當然有啲特別指導輔導員啦、OK? 上網輔導員。 係啊，嗰期好興啦嚇 咁啊，仲有啦 ，notebook 嘅流行啦，同埋 iPad 嘅流行咧，亦都促進咗啲咖啡店文化嘅進一步興旺啦。 冇錯，因為咁可以喺嗰個地方做嘢啦嘛。 有 WiFi， 即係我覺得近期咧就喺呢、這個建明社會學嗰個 page 就 po 上一張相咧，就喺、是、一個呢、這個 Maslow 嘅呢個 Hierarchy on this。咁啊，話有人咧 hierarchy 嚇、啊，就係、是、生活文化層啦。啊，我哋細個咩讀呢個方式嘅時候咧，就讀呢啲咁嘅啲又叫做中情與中國文化，依家冇噶啦 DSE 嗰啲唔識呢啲嘢噶 ，OK 嚇、啊。啲咁嘅呢啲咁嘅六個課文啦，咁有一課講人生的意義係咩咧？咁啊有呢啲咁嘅生活文化層啊、邏輯層啊，啲人咧就要經過物理層嘅。咁佢下邊加多一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個年代咧就要加多一個層嘅，就係、是、一個 WiFi 層。冇 WiFi 嘅生活咧就已經死咗噶啦 ，OK 嚇、啊。咁呢個咖啡咧，嗰、那個文化咧，就同呢個 WiFi 係搭上咗嘅啊！ 冇錯，即係真係正如我哋所講，一個星座嚟嘅，唔係單一粒星就可以發生嘅，一個 package 咁樣，咁就嗰個 WiFi 文化產生啦，更加幫助到個咖啡文化興起。咁同埋接受西方教育啦，咁啊慢慢而家即係免費教育咁樣，令到我哋嗰個香港嗰、那個知識水平啊，平均嚟講係提高咗，提升咗好多。咁、嗯、開始接觸即係 open mind 啦，咁啊接觸西方文化啦，咁啊即係嗰個亦都可以咁講啦，係一個教育嘅成果嚟嘅。 啊，仲有一樣嘢咧，不可忽視嘅，雖然係即係大家未必留意，即係如果你去喺呢、這個重大集團嘅咖啡嘅個 coffee shop 咧，嗰啲入去嘅人係識英文嘅。 係啊， 你儘管咧喺 Pacific Coffee 咧，甚至係呢個 Starbucks Coffee，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佢係中英對照嘅。係有中英對照，但係你入去睇下咧，大部分都係英文嘅。唔英文嘅人咧，係唔我睇佢會卻步，佢唔夠膽行入去嘅。我覺得係一個另外一個世界嚟。 咁當然啦，我喺啲 Starbucks 嘅 Pacific Coffee 我都係唔會講嗰個英文嘅。 你唔需要講英文， 冇錯，我係會講，我會對照東文讀，我想睇下佢咩反應嘅。OK 嚇、 啊，我咪同你 自我咧咁樣。 你同而家譬如你後生嗰啲翻嚟，即係第一件事就即係受過呢、這個。 海歸派啦， 大學教育已經多噶啦，咁你亦都讀完書翻嚟都唔少啊嘛，因為我有時都係聽我啲舊同事講啊，譬如喺加拿大啲地方啊、美國啲地方， 即系佢哋即系考试啊，或者之前去温书嘛，去啲 coffee shop 咯。咁佢哋除咗即系喺加拿大， 系 喺加拿大，我听佢讲啊，除咗 coffee 之外，就另外一样嘢啊，佢哋都好食好多，就食嗰啲叫冬甩啊嘛，系嘛？ 冬甩啱啦，啱啦。嗱，其实咧，我哋而家香港见到咧，即係嗰個嗰啲大集團咧，西方嚟嘅大集團咧，譬如 Starbucks 為首嘅咧，只係最成功嘅一間啊，喺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方面最成功嘅。咁你如果去到加拿大咧，雖然咧一樣有好多 Starbucks 咧，佢又有加拿大嘅例子嘅，加拿大自己嘅品牌嘅。包括咧就有一間叫 Tim Horton， Tim Horton 就好出名啦。 好 ，Tim Horton 我聽過，我未去過，但係聽過聽過。 佢嘅營業額係超越咗麥當勞嘅啊！但係佢係平啲嘅，平啲佢係有冬甩賣嘅，冬甩啊賣啊嗰啲甜 真係美國 圈啦嚇。 即係冬甩你知唔知係咩啊？冬甩即係嗰啲一個炸出嚟嗰啲包中一個窿嘅 圈嘅甜餅。 咁就你又可以揀，我聽佢講可以揀啲唔同嘅味嘅，即係你呢度揾啲攬啊，懟啲落去啊，朱古力。 即係你諗到嘅味道，諗到嘅顏色會有，諗唔到嘅味道，諗唔到嘅顏色。一樣係有嘅，即係加拿大人係 proud of 呢個牌子。 呢家香港好興嘅嗰啲 McCallan 啦嚇，嗰啲咁嘅。 喺美國都有一間嘅，好似叫做 Dunkin Donuts 啊，專賣冬甩嘅啫，淨係賣冬甩。 我一樣賣埋，應該賣埋 coffee 都會，不過佢副產品會有，佢主打就係冬甩。 當然啦，呢、這個冬甩嘅形象咧，就係、是、令我聯想到一定係呢個肥仔同埋肥妹去食緊嘅啦。OK 嚇。係啊，我後生就食好多嘅，而家就冇食啦。就好甜嘅，嗰種甜味咧就唔係好適合香港，所以冬甩喺香港咧係唔流行嘅。 冇錯，香港又冇咁重口味。 曾經有一間嚟過啊，係失敗咗嘅。 佢甜得滯啊， 係 啊。咪講開講啦，即係點解啲 Tim Horton 咧，佢喺現場咧，即係 marketing 方面咧係真係唔及美國佬。美國佬係好 aggressive 嘅，即係好進取嘅，所以佢 marketing 係好成功嘅。咁啊。但係加拿大人咧係冇美國人咁 aggressive。 哦，你應該咪可以理解就係、是、OK、啊。我哋成日講呢個飲食文化咧，即係你可唔可以舉得出呢個美國嘅飲食文化係乜撚嘢咧？屌，即係好通常啲人講係我食法國菜、食意大利菜咯。美國飲食文化就係快啊嘛，即係原則上簡單啲嚟講就其實冇乜文化啦，真係。咁但係問題就是、你又猜係吹唔撚漲，又係屌佢嗰啲嘢真係買到全世界都係嘅，即係譬如呢個麥當勞啦，頭先我哋 off mic 嗰時講呢個 KFC 啦，甚至係呢個 Pizza Hut 啦，啲喺香港有噶嘛，咁啊佢又都做到嘅，你又真係吹唔漲喎，了解佢真 係。嗱，你講開講咧，即係你講開話，我哋頭先講話呢、這個 notebook 嘅出現啦，以及而家iPad 嘅出現啦，更加咧將呢、這個cafe文化推進一步噶嘛。 係。 咁不能夠不提另外有一套戲要提，就叫做 You Got a Message， 就由呢、這個湯漢斯同埋邊個？ 咩壞人啊？ 係啦，係。 咁係講咩嘅？死我成。 呢個我睇係講相遇咯。我睇過立過， 係咪開間 bookstore 嗰套啊？ 啊，嗰套戲咧，第一個即係開頭冇一開戲冇幾耐咧，一幕就係佢買杯咖啡嘅，去 coffee shop 買杯咖啡啊，即係咖啡咧嘅文化咧。即係 coffee shop 文化咧，同埋呢個電腦文化、互聯網文化咧，係不可分割嘅。 冇錯， 佢要 come at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place。OK， 嗱，如果要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或一個地方咧，佢嗰、那個呢、這個 WiFi 唔流行，或者呢個電腦互聯網唔流行咧，你好難聞呢個 coffee shop 文化係興起嘅。 即係佢嗰個，即係我頭先阿杜比講嘅嘢咧，我諗就係頭先阿大衛講嗰樣嘢，就係而一個社會咧，你喺個社會裏邊工作咧。OK。其實而家係因為個 mobility 好大 ，mobility 即係咩意思？ 即係流動， 係啦，即係我哋屆時 ，OK， 我 let's say 唔使廿年前啦，廿年前如果你公司有 email， 你一定係坐定定喺個電腦面前睇噶嘛。如果你部機有 email 嘅話 ，OK， 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一定唔係噶嘛。而家你去 睇你部手機， 睇 email， 如果即係再早十年八年前啊 ，BlackBerry 啦，係嘛，跟住 iPhone 啦，咁基本上其實而家嚟講，你嗰個工作咧，其實你主要就算你係要同人溝通又好，用文字上行溝通都好咧，其實都。就冇乜必要真係要坐喺個位度坐定定嘅。咁如果唔需要坐定定呢，啲人就可以行嚟行去㗎啦，大佬一係咪先。咁啊咁變咗就我哋話嗰啲咖啡文化或者一種即係我哋叫做mobile 嘅 station， 即係你做嘢唔係一定要固定喺某個地方就會應運而生㗎嘛。咁啊變咗就可能呢樣嘢如果帶動咗其他嘅消費啦，例如係可能係咖啡咁嘅消費啦。 咁仲有呢，我頭先講話係好多嘢配合啦，呢啲咁嘅西方文化舶來品啊，來佬貨呢，其實咧就真係要睇時間、睇空間啦。 咁而家我哋食緊嘅呢個家鄉雞咧 ，KFC 咧，其實佢係第二次進入香港而成功嘅。第一次咧就你哋啲後生仔未出世年代啦，就七十年代初期咧，係曾經咧係引進過香港。 嗰時係由呢個太古集團引進，都只係食到撲街啦。係 啊，咁啊點解失敗咧？有好多原因。第一，當時咧即係佢家鄉雞咧係貴過，係咪同麥當勞差唔多時間？ 差唔多時間，幾年。 佢比麥當勞貴嘅，係好貴嘅啲雞。咁啊，呢個此其一咧係貴。當時香港人咧就唔係咁有錢嘅，第一個係經濟原因，第二個咧就係文化原因啦。咁你嗰七十年代香港咧仍然係咧係嗰個中國口味咧，即係中華文化嗰個元素好重嘅，即係我哋嘅上一輩父輩 農村口味都好重， 係啦，都係喺大陸落嚟嘅。咁佢哋中意咧食新鮮雞嘅， 咁未有中央屠宰啦，當然係， 梗係冇啦，中意食新鮮雞，雪雞咧係。窮你至食嘅， 因為佢 咁咧呢、這個去到呢個 KFC 啊，保證係雪雞啊。第三咧就話嗰個咧就係啲人唔係咁西化嘅，食呢啲嘢好西化嘅啊。咁所以佢係失敗咗嘅，佢貴加上文化因素令到佢失敗。咁啊，第二次打進應該係八十年代啊， 係啦，冇錯 啊，再嚟咧就成功啦，因為當時香港已經教育水平高咗啦，西化多咗啦，啲人有錢咗啦，咁即係接受咗呢、這個，仲有選擇咧，你食得新鮮雞過多啦，不如食下啲另類口味啦，的確炸得幾香。 嗰陣時有套好叫做好 trendy 嘅電影啦，就係呢個許冠文做嘅呢、這個嚇。 半斤八两 咩戏啊？ 半斤八两啦，冇错啦。 七十年代个半斤八两吓， 咁啊讲紧佢做个传统嗰只咁嘅鸭咧，咁啊隔篱开咗间家乡鸡咁啊抢嗰啲生意。 我嗰度已经后期噶啦，嗰度就嗱，佢其实唔系应该咁样讲啦。如果我自己经过嗰个年代咧，其实家乡鸡第一次入嚟香港，同呢个麦当劳咧时间系差唔多。但系呢个家乡鸡点解会扑街咧？即系阿杜比讲咗一个其中一个好 key 嘅 factor。七年代因为经济啊啱啱开始起飞啦 ，OK。啊，咁就最主要原因我咁兩種啦。如果我嗰時話係僆仔嘅話咧，因為麥當勞賣嗰啲嘢咧，相對嚟講咧，你入比又容易接受，即係咩意思咧 ？OK， 即係你去茶樓都會食叉燒包同雞包喎，只係佢係賣漢堡包同有包咁解啫，即係都係包嚟噶嘛，係咪 ？OK， 啊，佢係賣薯條啫，佢賣薯條啊嘛，係 OK， 咁你屋企都會煮下薯仔番茄湯噶嘛，話嗱好似，咁即係起碼嗰樣嘢個 crossover 唔係太複雜，同埋麥當勞有樣嘢好啊，點樣咧？麦当劳咧，通常呢啲消费咧，都系个僆仔两个老豆老母去食噶嘛，系嘛 ？OK， 因为我记得我僆仔嗰个年代，麦当劳咧，其实佢做 promotion 嘅咧，即系呢样嘢咧，不能不赞啲麦当劳啊，即系嗰时最兴嘅咩咧？睇下我买个嗰时啊，麦当劳啊，杜比你记得？嗰时麦当劳想抓啲僆仔去玩咧，玩乜 Q 嘢嘅咧？佢系歌噶嘛？就唔知五秒鐘唱完之後送杯汽水俾你飲啊！ 係冇錯 啊！咁啊後期又會係買個餐，唔知加幾多蚊啊，送只杯，啲杯有麥當勞叔叔啊！有印象啦， 即系嗰个餐塔咧，系会听埋你讲完只歌咧，跟住哎立合格啦，咁啊就可以 冇错 嗰个产品啦。 咁啊， 即系双层牛肉乜嘢乜乜包啊， 芝士嘅叉瓜咁样， 加芝麻唔知咩食个叉瓜。啊，但系家乡鸡 咧乜双层乜嘢肚脐下边黑麻麻。 但系家乡鸡生嚟讲就比较难搞，因为点解咧？ 即系咸湿化咗啦。 因为家乡鸡佢生嚟讲比较难搞，就系因为佢只系得呢个 K F C 嗰个上架。咁我話嗰阿伯點解話冇點做麥當勞？ 都係成日研究緊，但 佢唔係 target 啊，係細路仔啊。因為麥當勞係 target 細路仔，咁咧希望啲父母咧帶啲細路仔去食。Whereas 咧呢個家鄉雞咧，佢係冇咁嘅 target 啦。同埋做一樣嘢，儘管都係炸雞啦，但佢保證係雪藏啦。但唔好忘記當時香港咧賣炸子雞咧。都係新鮮雞嚟噶嘛？佢啲雪藏雞根本係冇，人人都相信話雪藏雞唔掂嘅話，打針雞嚟嘅冚板唔掂，有咁嘅即係嗰個 belief 最緊要信咧呢家嘢嘅時候咧，就冇辦法能夠入到香港市場。 因為佢好簡單啫嘛，因為如果我冇記錯，我僆仔嗰年代七幾年去食麥當勞，話嗱我呢啲都係一啲幾撚中產嘅生活嚟嘅，仆街屌！即係通常係點樣 咧？而家最撚平嘅嘢 啊！即係嗰時，而家就賣一錢啦！屌冇得講啦！而家 屌撚平過茶餐廳。 嗰、那個年代，如果我記得我阿姨佢哋仲係讀緊中學嘅時候，啲係去拍拖睇戲嗰時想食麥當勞啊！屌都幾撚高檔噶啦，好似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屌咁廿蚊買罐蘿蔔餐，諗住食一飽就算撚數。 而家有篇文嘅叫陪我食麥記的女孩啊嘛，覺得係個好 cheap 嘅。 咁證明係高檔嘅都有個鋪噶嘛，係咪先？ 咁當然年代唔同啦，咁、那個價錢 就不過我哋翻轉頭啦，嗱，講講咁耐，咁究竟而家經營呢個咖啡店？应该系点样做？嗱，如果我哋睇，头先我哋早几集都讲咗啦，即系有啲就系去买一个 franchise 翻嚟做，例如好似 Starbucks 啊，或者点样啦，或 OK， 或者系咁讲，而家去做系点做嘅咧？即系咪都会系有啲铺头系会系买个 franchise 翻嚟做，定系都系大家自己去学完之后自己各师傅各法去做嘅咧？其实 franchise 其實已經好少嘅，因為 franchise 佢好難控制嗰個品質，變咗其實好似你見 Starbucks 去賣，其實都係賣俾個大集團，佢揀嘅，係唔係你話有錢就得？佢揀美心，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個 background， 佢有個 catering business 個 background， 係啦，佢好豐富嘅經驗先賣俾佢嘅。咁你見即縱觀啦，我哋啦，即叫做最大嗰幾間啦 ，Pacific 啊 ，Starbucks 啊，其實都唔係做一個 franchise 嘅。所以可能我哋要開一間 coffee shop 嚟計咧，去買 franchise 咧，基本上冇乜可能嘅啦。同埋嗰個費用都唔平嘅，咁而家都係自己去搞一個獨立嘅一個 品牌 咖啡店咁樣啦，品牌啦。咁其實有兩條路嘅，或者我觀察啦，呢個業內入面第一條快，好似沙北 Pacific 買完走嘅 turnover 高，咁你先至可以有嗰、那個即係反台快啊。咁我亦嗰個 sales 你先會有，先至有一個。 但係佢呢個有個前提就係你嗰個 location， 即係如果我用 marketing 嗰度，即係當然我讀啲 marketing 已經係十幾廿年前啦，可能而家唔興啦。你如果你要做呢樣嘢，你有個前提就係你嗰本身個 location traffic 要好大啊嘛。咁你喺香港啲咁撲街嘅地方 ，traffic 大嘅地方，你租咁一定唔撚平啦，屌！ 冇錯，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個體户去做咧，呢條路咧可以唔使諗噶啦。我反而可以搞另類少少咁啊，例如即係而家好多啊，上樓咖啡啦。 走鬼店咁樣。 咁就睇下你承唔承受 到。即係你話我呢兩成 喺廣東道就有冇走鬼店賣咖啡嘅 ？OK 我。我唔係我好似我咧，就嗰時推下車仔啊，呢邊煎緊蛋住，跟住隔離整壺咖啡喺度煲嘅，我賣唔會噶話我啊。 講絕曬㗎啦，政府已經將呢啲人係啊，冇呢啲機會俾你再做㗎啦嘛。 嗱，我就想問你咧，即係啲小本經營個體户嘅 coffee shop 咧，就即係點樣經營之前咧，講翻呢樣嘢咧。頭先我哋講緊家鄉雞啦，就係 KFC 啊，70年代初期咧，第一次打進香港咧，第一輪攻勢咧係失敗收場嘅。咁咧呢個例子咧就唔係孤立嘅，歷史上咧都發生過㗎啦。有啲咧 marketing 咧，即係其實真係打仗嚟嘅啫，即係咧即係屢敗就屢戰，最後咩咧可能你攻陷咧要好大努力，係適合時空至攻陷。 佢引用啊呢、這個今朝有走嘅朱文俊咧，佢話咧就因為 market 就好難被教育嘅，即係教育都係好 Q 勁嘅。 嗱你如果你睇就簡單， 要配合個時空。 即係 KFC 都幾好啦，而家仲可以喺呢個香港有得做下，同埋翻大陸做得幾大啦。Okay? 你睇呢個另外一個例子都係賣啲咁嘅 gel 嘢嘅，你見阿 Burger King， 我諗由我認識到而家都執撚咗三四劑都唔撚止嘅。嗱而家 Burger King 我 Wendy 都搞唔成啦 ，Burger King 斯又翻翻嚟啦。 啊，第二次攻勢咯。 咁你可想而知呢、這個，你可想而知 誒，哈迪斯翻翻嚟啊？ 翻嚟啦！ 哦，佢边度搞咧？佢如果要而家咁贵租，佢点搞咧？ 边度我唔记得咗，睇个报道话会回归啦，咁样啊，发动第二轮攻势啦。 哦，第二轮 成唔成功就放长双眼睇啦。 嗱，讲第二轮攻势呢样嘢咧，即系讲开啦吓。咁即系读 marketing 嘅人咧，即系事务嘅人咧，就相信凡事皆 marketing。OK， 你同老细 sell 咧都系 marketing 嘅。咁话说咧，即系话。蒸汽機咧，我哋而家所有啲教科書咧咁講咧，就話蒸汽機咧係亞特發明，喺呢個十八世紀末發明，喺工業革命嘅過程當中咧，佢有咗呢個蒸汽機咧，就俾咗個動力，唔需要靠咧動物，唔需要靠人力，亦都唔需要靠咧呢個大自然嘅風或者水咧，已經係有動力咧，就佢嘅出現咧係促進咗咧呢個工業革命咧向前咧係走進一大步嘅。咁但係蒸汽機咧其實咧就唔係。咁遲至發明，早喺2000年前已經發明咗啦。咁啊，埃及地方喎，點解埃及呢、這個喂大佬啲法老王之區點解會咁勁咧？咁話說咧，當時咧埃及並唔係由原裝嘅埃及人統治嘅，就唔係黑色嘅，係白人統治。呢個亞歷山大帝嗰啲條僆嚇，叫咩托乜物啊？嗰條撚樣。 唔係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王朝嘅時候咧，咁咧就佢哋咧就統治埃及。埃及其實就係希臘嘅殖民地。咁話說咧，有條友咧就喺亞歷山大港住嘅，叫 Huron， 即係北美洲五大湖區其中一個湖咧，叫 Huron， 佢叫 Huron of Alexandria， 即係亞歷山大市裏面嘅 Huron 咧，佢發明咗咧呢個蒸汽機。咁蒸汽機咧，其實咧就兩一個波咁啦，擺啲水裏面咧煲咧，咁啊唔知即係我唔識點形容啦，要睇翻個圖紙解釋到俾你聽咧，煲滾啲水咧，佢個波即轉啦。 咁佢啲壓力大啦嘛，你當啲空氣咧就加熱嘅 膨脹 嘅時候，膨脹啦咁你就會推喐啲嘢啦， 推動啲嘢啦。 咁 我如果睇， 原理就咁嘅啫。 咁我哋即係第日咧有機會揾翻張圖出嚟咧，就即係呢個說文解字，咪即係看圖識字啊，看圖解釋啦，做 demonstration 或者做 illustration 咧 ，illustration 嘅時候我哋再講解咧。 咁啊發明咗，咁啊做呢個咁大嘅即係發明，即係揾下皇帝同佢傾兩句啊，皇帝肯聽佢講咯。我話咁啊，喂嗱，我哋有發明呢、這個有呢啲咁嘅蒸汽嘅呢個玩意啦嚇，咁、啊、咧就可以取代好多人力，你唔使靠人做啦。咁啊皇帝就講：呸！你睇下我哋咁多奴隸，使咩用到你啲咁嘅蒸汽機啊？咁從此就抌埋一邊，就冇人再睇。 係冇錯，就只會喺啲宴會啊，或者係啲表演場合咧，出現呢啲咁嘅蒸汽機啦。咁當然咧，都有啲用蒸汽推動機械人嘅。我睇過紀錄片咧，啲 Discovery Channel 咧係見過，係好過癮嘅。佢係仿製翻當時係點樣樣去做啲咁嘅表演嘅蒸汽機出嚟嘅。咁啊，都幾先進下㗎嚇。 只係一種玩意啊，一種表演嘅玩意，唔係一種咧動力啊。動力炮， 即係只係喺個熱烈，即係喺個精英層面或者係貴族層面出現啦，就去唔到個大眾嗰度。 呢啲劇情都有啲似我睇呢個國產08咁樣，都係一個嘢又發明埋啲乜嘢。 超級間諜燈啊！ 所以任何一樣嘢咧，如果佢唔係一個 the right time and the right place 出現咧，佢真係冇用嘅，抌埋一邊嘅啫。 咁當然啦，你講開呢個咧，就同我哋有啲拉楞嘅。咁其實coffee shop 嘅盛行咧，或者係呢啲咁嘅 cafe 盛行咧，就係、是、一個。知識或者係智慧孕育嘅地方嚟嘅，咁你啱講嗰個有係 Hugh 住喺亞歷山大講咧，咁喺當年咧，亞歷山大最出名就叫亞歷山大圖書館， 係， 咁嗰個就燒 Q 咗噶啦，就因為打仗嘅時候，咁咧同一樣嘢就係好多呢啲咁圖書館咧，咁同當年 coffee shop 未有 WiFi 之前咧，啲、人咧除咗去傾生意之外咧，就係喺度睇書啦，即係同我哋唔同嘅，我哋而家好竅門噶嘛，又好驚享受孤獨噶嘛，一定要。聯勤結隊啊，去食飯啊，咁其實咧，咁鬼佬嘅世界咧就係、是、咧一條友下午茶就一個人就冇攞本書，就去嗰個 coffee shop 度睇一個下晝噶啦。咁你係呢種嘅生活態度嚟嘅，咁亦都係嚇你之前嗰幾集講嗰、那個第三個空間啦。OK 嚇、啊，咁但係喺香港經營呢啲咁嘅嘢，係咪真係個個都享受呢啲咁嘅第三個空間咧嚇？ 咁啊，即係頭先講過啦，兩條路啦。咁第一條路。就係、是、只要快翻台快咁，你要嗰個流量大先應付到租金嘅。咁但如果你真係想講話自己個體户開一間，咁、啊都係走樓上咖啡嘅路線嘅啦。咁但係樓上咖啡嘅路線咧，點樣去行咧？其實有程度上嗰、那個positioning 啊定位又好緊要。咁頭先就講過啦，有 KFC 啊、麥當勞啊。咁麥當勞係成功啦，當時佢成功啊，好大程度就係佢定位好好啊，針對咗班小朋友。咁但係佢一路成功到而家咧，我真係覺得佢好犀利，即係佢除咗係小朋友長大之後咧，佢跟住班客長大嘅。咁以前嗰啲小朋友長大咗啦嘛，咁佢又長大啦，小飛飛啊，漢堡神偷啊，唔使啦。 呢啲而家唔用㗎啦。 係啊，因為佢本身嗰班客都大咗啦，唔用啦。咁佢又已經變咗個即係而家叫做走係 young 啲啦，青少年咁樣，唔係小朋友啦。 遠眼先思賣廣告都係 young 啲 嘅。係啊，咁其實佢定位係非常之好嘅。 嗱，呢個同日本漫畫一樣啦。日本漫畫咧就唔係淨係得個啲咁嘅漫畫書睇咁簡單，個裏邊咧個文化咧同個 marketing 做得好好嘅。大嘅漫畫先咧，佢係跟住你嘅年齡成長咧而推出不同嘅產品。 啊，你可以睇呢個高達就知啦。我細個嚟砌緊，我老細個仔十幾歲都仲砌緊，即係呢鑊嘢都玩咗卅幾年啦，大佬真 係。係冇錯，咁啊，你講起呢啲咁嘅漫畫咁當然啦，咁啊提一提啦就。少年心所 sell 嘅 idea 就係呢個熱血啦、啊、友情啦，仲有一個唔鬼記得做 OK 嚇、啊。咁啊有機會再講呢、這個漫畫市場啦。咁講翻呢個咁咖啡啦。咁既然係行第二條路啦，樓上咖啡店啦，咁啊而家以後春信咁，但係就開始好似係對到樽頸位咯。 冇真係太多啦，即係咁同埋定位好類近啊，大家即係而家樓上咖啡店大部分嘅定位開初嘅時間，哇有玩具啊，好開心嘅。都可以俾你坐嘅，坐好耐。 我知大家喺度打玩下著， 玩 Uno 啊 ，Uno 啊，集中碟啊 ，board game 啦咁樣。咁但係由於定位太近啦，即係好多個樓上咖啡店。 即係個 differentiation 唔得明顯啦。 冇錯啦，今次其實亦都面臨咁一個時期，就係咩咧？太弱留強啦，開始有好多咧都未必坐得住。 嗯， 因為冇乜分別啊嘛，我去呢間去嗰間冇乜所謂。 咁會唔會有人喺呢個咖啡店搞呢個生日會㗎啦？真係。 都有㗎，有㗎。 咁就咁問你，我諗住麥當勞都有人搞，應該都有。 而家即係點經營咧？即係話啲客如果唔走，咁你即係嗱賣貨咧要貨如輪轉啦嚇。咁咧你即係你而家喺嗰個 coffee shop 裏邊咧，就咩頭先你講啲客要翻咩？ 翻台 快， 翻台快啊！你用翻台快啦。 你玩個遊戲。 喂，你點搞咧？你點搞？ 揾你兩三個鐘㗎，大佬。 係啊， 你30蚊買咗杯俾人，屌你佢坐你三個鐘頭，你都蝕俾佢嘅啫。 真係啊，所以 我都好慣坐三個鐘頭啊！我哋都係衰客嚟啊！ 咁所以大嘅冇所謂啊，佢哋有一個 bad equity， 攞住行出街好型啊！咁好多人攞走嘅， 呢个唔系一个大嘅影响。 即系朝头早，即系净系朝头早买得咖啡都够啦。 系啦，冇错。咁你中意坐三个钟冇所谓，咁大把客系买走嘅。咁楼上嗰啲点办啊？咁其实呢都系面对紧一个困难嘅。咁啊，所以就开始有好多即系又走另一条路线咯。即系近呢一两年又有另一条路线走咗出嚟咯。即系已经又撇除咗嗰种话俾你玩啊，坐好耐啊，倾偈啊，反而走咩？走精品咖啡啦。精品咖啡近呢一两年特别兴起啦，咁样咁啊，开始就系一个走一个比较即系叫做专业啦，或者佢就业内，大家业内啊，想叫做专业咁样。咁其实咧就系玩小众啦，咁啊希望针对翻真系中意咖啡嗰班人去做。 即系等于我哋呢个传媒一样啦，就发觉咧呢个 mass media 同埋大众开始咧就竞争到咧就话做你网台啦，啊玩小众啦。 但小众系会点做？即系譬如会唔会？即系我唔知啊，但系我你咁样讲，我只会咁样谂嘅咋。系咪呢个礼拜做啲唔知边捻度啲咖啡豆week 啦，定点样啦？定系教啲人去品尝咖啡啊？定系点样咧？ 呢绝对系啊！即系头先你所讲都系啊！即系唔同嘅地方嘅咖啡豆啊，又教下你点样饮啊，教下你点冲啊。咁样咁啊，即系叫做甚至乎咧，佢哋会自己炒豆啊，即系买啲 green bean 我哋生豆翻嚟自己炒。 咁但系咁样个投入成本就贵好多噶咯。 冇错，咁啊，虽然咧见到咧而家好多，咁但系几时又会又系即系另一个淘汰潮咧？咁我即系都预见到啦，基本上因为小众啊嘛，即系其实嗰、那个market 唔大啊。真係去飲咖啡，去飲你邊啲地方嘅咖啡啊？分下喂埃塞俄比亞同埋肯亞咩分別啊？咁幾多人會去識得飲咧？都有幾多人？ 我就係都係攞出街嗰下型嘅啫嘛。 冇錯 啊！咁我點會去即係解釋俾你聽係呢啲咩嚟咧 ？OK。 因為我曾經我有個都唔係曾經，唔係都係早啊，好似上個禮拜我個客同我講就，佢有個朋友係做呢啲生意，但佢又唔係開咖啡嘅，佢就直頭係即係學你話齋，即係攞啲豆翻嚟，跟住就即係佢而家個模式咧，我睇到我又真係冇得做啊！呢啲生意，佢模式係點樣做咧？就係、是、OK， 我拉一扎嗰啲咖啡機啦 ，OK， 即係我諗都唔平，我望呢樣都唔平。咁啊點樣你即係譬如可以去 target 翻公司客啦 ，OK。咁公司客點做咧？就 OK， 我譬如10,000蚊，我就俾一部即係譬如你一次過買20,000蚊啦，20,000蚊就俾一部機器你啦。跟住你又可以攞啲即係你可以自然吞攞幾多豆，即係其實同買精力水咧一樣嘅 ，OK。 咁買 Pinta 咁嘅意思啊？好平嘅 Pinta， 但係啲物好貴啫，就 keep 住買咁樣。 即係好似而家你買即係有水喎，譬如我幫襯布拉垮 ，OK， 佢一個 package 送部機俾你，跟住送你一支水俾你。咁、當然佢就用豆去意味真正就係水啦。咁佢係希望用呢個方法去打入一個即係呢個寫字樓嘅 market 啦。因為你將來講到寫字樓 market 就會真係大好多啦。如果好多人飲嘅話 ，OK。 係。呢條路其實咧就都好多公司做緊，係啊。咁但係我哋都相信唔係太 work 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大部分寫字樓咧。都有 pantry， 都會有咖啡。咁、但係點解中環嘅星巴克都依然係咁多人落去買呢？ 咁因為另外一樣就係頭先你啱啱講起，我就記得起，因為呢個大概年零兩年之前咧。其實如果你話你想做一個 commercial 即係寫字樓嘅 market 咧，其實而家係難做，因為如果你有留意咧，就我咪就睇啦。OK， 咁啊，特別呢兩年最撚興係做咩咧？就係做嗰啲好撚容易用嘅咖啡機，即係 capsule 嗰種。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留意過， 係 有。而家你話 IFC 買咧，一盒咧好似買朱古力咁樣嘅啦，好似。咁啊，佢呢個就另外一個衝擊佢嗰個 market 嗰度啊嘛。 冇錯冇錯，係啊。咁另一樣嘢 capsule 咧，其實佢出嚟嘅佢技術其實提升咗好多。咁啊，衝出嚟嘅咖啡都唔差嘅。咁啊，講翻啦，即係個體護理點樣去做咧？咁我覺得就第一你個定位要清晰，同埋你針對個 market 就唔能夠太細啊。咁因為其實我都經常去唔同嘅咖啡店啦，唔一定去翻自己嗰間嘅。咁啊，精品咖啡亦都有去好多，咁就發覺咧，其實佢哋口味咧幾偏離大眾嘅，係啊。咁好多人其實如果大眾嚟講，唔係一個咖啡精嚟講咧，未必中意。所以我點解話預示緊即係你有另一輪嘅淘汰潮咧，會將佢淘汰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個定位清晰就係話，你首先要揾翻自己其實啊，究竟你開呢間咖啡店。想有啲咩嘢做到出嚟咧？而呢樣嘢個 market 其實嗰個競爭係唔大，唔好太大啊，唔好 step in 個 red sea 啊，個紅海入邊咧係即係撞身得好慘烈嘅。咁呢個一定係要非常之拿捏得準啊！ 即係何謂精品咖啡咧？即係我哋啲唔識嘢飲開 espresso 已經覺得係好精品噶 啦 喎。 espresso 都係精品啦，咁樣咁另一樣嘢可能而家好興嘅手沖咖啡啊，佢真係去飲我哋嘅單品啊，即係唔同地區，淨係講個地區嘅啫，唔會撈埋一齊嘅。咁啊，唔同嘅地區嘅咖啡豆咁用乜嘢炒幾多度啊？淺炒定深炒啊？再用乜嘢儀器去沖啊？咁啊，比較講究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大 topic 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有排講嘅。 冇錯，係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真係上網研究一下啦。咁今集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其實咧，講到一個真係好核心嘅 topic 啦，你就究竟而家係喺呢個 market 去打點樣樣去做呢個咖啡係？你要諗個 idea 究竟係一個新嘅，淨係咖啡啊，定係聯合埋其他嘢一齊去諗咧？咁就下集再講啦。OK， 好，拜拜。